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繼續嚟聽我講呢個中西文化精神啊，中西嘅人民精神。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係講緊咧呢個咧宗教精神。咁我以前咧講過呢個咧，而家講呢個宗教精神咧，首先咧就係講緊一個人同天嘅合作，點樣嚟到去挽救人類嘅物化嘅問題啊！我哋講緊而家呢個近代文化咧，那個發展咧文藝復興之後咧，就慢慢由神去到呢個人，由人去到物質咁樣咧，慢慢呢個咁樣嘅發展咧，係一個咧下降嘅過程。咁我哋如果想呢個人類呢個文化慢慢走向物化。咁樣呢個咁樣嘅發展，我哋如果想挽救呢個發展嘅話咧，我哋就要咧重新有一個人同天嘅合作精神，這個其實就係所謂宗教嘅精神啦。這個宗教精神咧，係要將人嘅精神、將人嘅文化咧重新提升去翻上嚟。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一個所謂真正嘅宗教精神。咁點解要講真正嘅宗教精神呢？因為講宗教精神呢，我哋好多時候呢就以為好多時呢就係一般所講嘅流俗嘅宗教精神。咁咩叫流俗嘅宗教精神呢？即係所謂流俗嘅宗教精神呢，其實講緊譬如話我哋一個希望咧有一種宗教信仰咁樣咧，我哋信咗某個宗教信仰咧，我哋能夠生命有所寄託啦，有歸屬啦，一切安穩咗啦，咁樣咧，我喺生活上邊就有呢個勇氣啦，我就能夠喺人生路上邊有個一往直前嘅意志啦我覺得我個生命有目標啦，有保障啦，咁樣呢一種咁樣嘅信仰方式咧，咁樣嘅宗教精神咧就叫做流俗嘅宗教精神，或者世俗嘅宗教精神。咁樣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呢種咁樣嘅宗教精神呢，係一開始就係從呢個實用功利嘅角度嚟到去講。咁樣嘅宗教精神唐生喺佢嘅文章裏面呢，其實就係講緊話呢一種宗教精神呢，就唔係一個真正或者第一義的宗教精神這個呢，希望人生得到保障這種宗教精神呢，即是第二義的宗教精神。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什麼呢？真正的宗教精神呢，其實呢就是我們要深切認識到人生裏面原來是有苦罪的存在的我們自覺我們的人生有苦罪存在，那我們呢就很想去除這些苦罪，我們有一個懺悔的心，但是我們又覺得我們去除這些苦罪的能力很有限，於是呢我們就接受一個超越的精神力量，由這裡來去講一個宗教精神，這樣這種呢才是一個真正的宗教精神。唐生的講法就是這些大宗教呢，其實都是會這樣講，最能夠代表的就是佛教、基督教這些咁樣嘅形態。因為呢種宗教精神咧，係需要咧我哋有一個懺悔嘅心，我哋需要謙卑我哋需要謙卑咁我哋一個有一個懺悔嘅心，我哋有一個謙卑嘅心，我哋發現人有苦罪但係咧我哋唔能夠去除。有個咁樣嘅意志嘅時候咧，即係話咧，我哋就能夠從人嘅內心裏面反省出一種意志呢種意志咧，其實就係能夠佢咧有個直接嘅要求咧，就係去超化人嘅原罪呢種意志咧，我哋就能其實就係一個咧一種咧超越嘅意志人咧就係靠住呢種意志咧就可以咧接上一個超越嘅意志，或者叫做接上一個神嘅意志咁樣咧人先至能夠咧真正去除苦罪這個然之後咧 作出一個道德文化的實踐，這一種才是真正的所謂這個宗教精神。所以真正的宗教精神就並不是表現出只是講一些福報令你可以很安心工作這些這樣的內容，這個令到你能夠有這個生命有所保障，這個這樣的宗教的意義就是第二義的第二義的意思這個因為呢你要先要這個謙卑你發現人的卑微人的渺小到你接上了一個超越的精神力量之後呢你才能夠真正見到什麼叫做幸福才見到什麼叫自善這樣的時候呢才叫做有保障所以這一種是第二義的我們首先呢真正的宗教精神是先由這個謙卑開始這個所以這個呢我們一般人的宗教信仰只是追求一下這個呢事業成功啊身體健康啊工作順利這些求福意味那麼強的呢這些這樣的宗教精神呢其實是一種呢宗教精神的衰落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就是要翻回去根本去找回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這個但是呢其實呢要找回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呢是難的不容易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上次也有說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呢我們原來這個呢近代的文化精神呢跟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呢其實是相違背的這個為什麼會是相違背呢就是因為剛才也說過我們近代的西方文化精神呢是怎樣的呢近代的西方文化精神呢就是這個認為人呢的力量呢是很大的認為人自己的力量呢是無限的這個我們呢是可以這個靠住人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呢這個呢是可以創造這個文化的咁樣呢上次都有講過呢樣呢個咁樣呢就係、近代文化呢個嘅發展進入咗近代之後呢人呢就總係想靠住自己嘅力量呢建立呢個人國建立呢個人國希望呢個人國能夠媲美天國我哋覺得自己嘅能力好大呢個建立呢個人國嗰、那個意思呢甚至是跟上帝競賽的意思我們發現這個西方所以西方文化在近代裡面呢出現了宗教改革出現了很多這個不同這個科學的發展各方面的發展呢都非常之迅速發展得非常之多那呢我們是相信這些這樣的不同的發展呢都令到人呢那個能力呢是一路呢可以令到人呢不斷進步的這個例如天文學令到人呢可以這個呢發現這個人呢可以去到這個無限的宇宙人可以追求無限的這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那些呢令到人相信呢人呢是可以呢了解到自然之後呢然後征服自然的這個農業工業醫學這些這樣呢令到人呢以為呢人是可以呢治療各種的疾病可以延長人的壽命不斷去延長都可以的所以甚至後來有人這個認為人呢是可以這個解決死亡的問題而這個社會科學、經濟學、心理學這些這樣的學科的發展呢更加令到人呢以為呢人是可以改造這個社會令到這個社會呢永遠是前進的所以這個呢西方近代文化的發展呢是這個呢令人呢很樂觀地相信呢人靠自己的力量呢是可以呢不斷進步的這個、所以這個生物學上面有進化論社會學上面亦都有社會的進化論這個這些學說都令到人相信人自信人是可以不斷進步未來是會不斷進步的 這個咁樣嘅信念咧，其實係點嚟嘅咧？嚇、啊、咁樣，其實咧呢、這個信念咧嚇、啊、就係、是、來自、啊、人咧相信人自己嘅生命力，相信人嘅一個理智嘅能力。啊，人以為自己嘅生命力、自己嘅理智能力咧係無限，咁所以咧啊，我哋咧人嘅憑呢個科學啊所創造嘅力量咧係無限嘅。咁所以咧，變成咧，人咧就以為咧嚇、啊，靠住呢啲咁嘅力量咧，我哋就可以啊建立人國啦，喺地上面建立人國。呢、這個人國可以媲美天國，我哋可以同上帝啊呢、這個鬥偉大啊。人嘅一切苦罪啊，一個痛苦，全部都可以由人自己去克服啊。人嘅罪惡啊，可以由人自己去化除。社會嘅罪惡可以通過嚇、啊、戰爭革命去洗涤啊，所以咧近代西方有好多嘅思想家嚇啊，好、啊、多種思想家個想法咧，其實都係咧由呢一種思想嗰度嚟嘅啊，包括呢、這個嚇、啊、培根啊嚇、啊、孔德啊、費爾巴哈、馬克思啊等等啊，好多唔同嘅西方嘅思想家咧啊，都有呢種咁樣嘅想法。近代西方文化咧，係認為人對自己嘅命運咧係有辦法嘅嚇、啊，人咧能夠咧嚇、啊、決定自己嘅命運，人對自己嘅命運咧係有辦法。嗱、啊，這個、呢個咧我哋睇翻原始宗教咧，人走去這個呢個咧嚇拜神咧，就知道嗰陣時咧人係覺得對自己嘅命運係冇辦法，但係而家唔係啦嚇，拜神啊迷信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對人。啊、能夠解決人的問題呢，我們覺得呢有辦法的、啊、所以呢、啊、近代文化認為這個、啊、宇宙在進化中，生物在進化中、啊、人類的社會也都不斷在進化中、啊、這種進化一路進步，這個呢是自然而必然的、啊、所以呢冇乜必要嚇喺呢個咁樣嘅自然進化之上走去仲講呢個超自然嘅神啦嚇呢個嚇啊，唔需要再講咩宗教精神啦嚇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啊，我哋而家講緊嘅嚇係一個所謂真正嘅宗教精神。真正嘅宗教精神係要承認自己嘅苦罪啊嘛，啊認為人自己嘅力量係冇辦法啊嘛，我哋係唔能夠拯救自己啊嘛，我哋要靠超越的意志力量來到去、啊啊、拯救、啊、這個世界嘛、啊、這樣的宗教精神又怎會跟這個近代西方文化的生命情調、啊、人生態度、啊、這個呢這個配合到呢，所以這個真正的宗教精神跟西方近代文化的生命情調呢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啊啊、所以呢這個、近代文化、啊、發展到現在我們這個、這種這樣的形態、啊、近代西方的文化精神就會將原本有的、啊、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會呢、啊、拖下來變成一種世俗化的宗教精神、啊、如果、啊、我們想、啊近代人、啊、明白啊咩叫宗教精神，咁樣咧就係、是、相當困難嘅，因為咧啊我哋近代人都係受到呢個近代西方文化嘅影響啊，我哋深受呢種咧人類咧能夠有辦法啊，能夠進步啊呢一種咁樣嘅啊不斷進步啊不斷有辦法呢種咁樣嘅啊人嘅力量好無限啊呢種咁樣嘅想法嘅影響。咁樣我哋要佢明白，要講呢個真正嘅宗教精神，要承認自己嘅苦罪、啊、承認自己嘅冇能力啊，咁樣呢係相當困難嘅啊呢、這個。咁所以呢、這個要同近代文化嘅人講啊呢、這個真正嘅宗教精神呢啊，由一開始啊呢、這個生命情調、啊、已經呢係有所違背，一開始講啊你已經會覺得好、啊、困難嘅。啊，咁樣咁有咩辦法講呢？啊，但係都要講。啊，咁樣個講法係點樣呢？啊，我哋可以試下咁樣。 因為呢原來西方文化或者不是西方文化是近代文化發展到現在二十世紀之後呢，其實呢是有個大轉變。是什麼大轉變呢？就是呢我們發覺這個文藝復興之後呢，一路文化不斷呢，人的文化能力越來越大了，這個發展得很好了，這樣一路發展到二十世紀呢，怎知呢我們就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同埋呢有無數的小戰爭西方人經歷過這個文藝復興啦、宗教改革啦、啟蒙運動啦、工業革命啦等等咁經歷過呢啲咁樣嘅運動之後呢個人嘅精神得到解放心靈得到自由人嘅生命好歡樂啦人呢係非常之樂觀非常之自信人對人嘅睇法呢係覺得人係充滿住力量但係呢兩次嘅世界大戰就令到人呢對呢種咁嘅樂觀態度呢產生咗動搖啦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人估計呢啲死人嘅棺材呢將佢相連起上嚟呢可以呢由海參崴一路連到去倫敦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仲犀利呢個棺材呢連起上嚟基本上可以環繞地球一周咁如果真係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嘅話呢相信呢好輕易呢就會毀滅咗全部人類呢種咁樣嘅事呢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並非不可能呢、這個因為其實我哋諗返轉頭當時原子彈呢、這個炸廣島嘅時候當時嗰啲人呢、這個亦都以為呢係不可能係有咩理由一個原子彈就可以呢個炸曬咁多人啦炸死咁多人啦不可能呢、這個當時嘅人可能都認為呢啲人類毀滅自己呢啲咁樣嘅事呢係唔會發生所以可能仍然都是想緊點樣去進步咁樣而唔知道原來已經處於一種攬住死咁樣嘅狀態底下唯物主義者嘅睇法呢好得意喎有唯物主義者呢個睇法呢佢呢就視人如物啦既然佢係講唯物主義就係視人如物視人如物呢佢就唔會好關心人係咪毀滅嘅咁所以呢炸死咁多人都冇乜所謂嘅呢個因為人都係物嘅其中一種咁嘛呢個但係有一派嘅唯物主義者又唔係咁樣有一派嘅唯物主義者呢就認為人死咗之後呢就會呢人呢始終都係呢唔同嘅能量呢能量死咗只不過轉換成第二種形式嘅存在人的能量仍然存在的所以这个呢这种仍然存在的能量呢仍然可以作出一种内在的斗争原子和原子之间都可以斗争的这样所以呢唯物主义者很有趣的他们那些思想呢会促进这个斗争而这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者的想法可能自己本身呢都在斗争着好了那其实呢呢種呢啲唯物主義想法嘅流行呢其實就係表示現代人呢非常之著重呢個物質著重呢個物欲佢哋鍾意講鬥爭要見到呢現代人原來呢其實好喜歡鬥爭好喜歡戰爭㗎喎呢個好啦咁樣由二十世紀到而家咁多戰爭咁多年都有戰爭我哋人對自己嗰個文化嘅發展其實有冇辦法呢我哋有冇證據證明人可以安排自己嘅命運呢呢幾百年來嘅成就即係人類有好多唔同嘅成就啦喺科學工業文明方面呢這個呢我們有很多很大的成就但我們發現這些成就呢通通都沒有用人類發明了什麼跟著又再發明些什麼這些這麼多不同的發明都沒有用人類的發明到頭來原來只是用來毀滅自己文明 原來是不能夠保障人類的。文明的成就，原來是用來預備摧毀文明，科學，是可以用來謀求這個福利的，但是，科學所帶來的福利同時亦都可以用科學來到去毀滅，科學它確實是可以控制一部分的自然，但是它亦都只可以是限於控制一部分的自然，對於人類社會的控制，我們發現科學其實是完全無效的。好啦，那社會科學有效了吧，但是我們發現原來社會科學，最多，都是幫助人去怎樣治理一個國家或者治理一個社團，對於國家和國家之間那個鬥爭，社會科學有沒有用呢，完全無效的，國家和國家之間永遠就是訴諸暴力，一個國家它非常之勵精圖治，變成一個強國，最後就是為了戰爭，一個組織很嚴密的政黨或者組織很嚴密的社團，為什麼要，一個組織一個這麼嚴密這麼龐大的政黨社團呢？原來就是為了爭權，為了革命，科學文明，的目的如果，不是為全人類的，幸福着想，那會變成怎樣呢，結果這個科學文明呢，原來就是用來為了對付一些敵對的組織，結果科學文明最後呢，就是用來，所謂互相毀滅，你用科學來對付我，我用科學來對付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 些軍備競賽，大家這個呢，這個在這個軍備上面，發展這個科學就是用來互相毀滅的，這個所以呢，如果我們想說要怎樣才能夠調整好這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呢，怎樣令到這個不同的民族之間能夠有一個合理的安排呢這樣呢，其實呢，就是要我們人類的社會呢，要能夠控制到自己才行，但是這樣其實就很難，說就容易了，你可以定一個十年計劃、二十年計劃，甚至寫一個什麼主義出來，來到去說，都可以，但是難就難在你怎樣才可以有一種真正愛人類的精神呢？這個才是最根本，這個我們看看現在，現實上面，這個現實世界裡面，怎樣去解決這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呢，我們有所謂這個國際法庭，有聯合國，又有其他國際的組織，這些這樣的組織看上來似乎呢可以呢，或者希望呢令到這個呢這個國家和國家之間呢，做到這個所謂天下一家，希望呢可以令到這個人類社會呢，這個呢，和諧不要那麼衝突，這個但是其實，就算是這些這樣的所謂國際組織，其實都是人人，向外用心，其實是永遠都沒有法子控制到這個人類社會的那個衝突。那為什麼呢？就因為這些所謂國際法庭，聯合國，這些其實根本沒有一個精神去支持的，每一個國家的代表呢，原來都只不過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的，所以呢有人建議，不如呢所謂統一這個世界啦，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的國家，統一了它那就容易控制咯，這個，那這樣其實呢要統一世界呢理論上是不難的，你只要有足夠的武力就可以了，當然了，你這個你用武力來到去這個統一世界，你都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價， 而且咧係咪統一咗就成功咧？嚇，亦都唔係啊，統一咗之後又會再分裂啊。就算唔分裂啦，你統一咗，你都唔等於天下一家啊。你成個統一嘅大國家啊，都只不過全部係將人當做一個機器，將人當做一種物件嚟看待嘅時候，這個又點會係一個理想嘅國家呢？啊，所以呢，我哋只要用心啲去諗下呢啲問題，我哋就知道我哋而家啊，這個近代文化裏面好著重所講嘅啊，社會啊，科學知識啊，我哋用呢個軍事、政治、法律嘅知識啊，用社會輿論各種唔同嘅主義啊，我哋甚至有好強大嘅呢個警察啊、軍隊啊、特務啊咁樣，能唔能夠解決啊我哋呢、這個近代文化裏面呢、這個戰爭嘅問題呢？國家與國家衝突嘅問題呢？其實都唔可以的，都唔能夠真正解決到呢個問題啊。現代人好喜歡去控制，我哋時時都講呢個所謂支配啊、領導啊、服從啊呢啲咁嘅名詞啊。我哋好多時鍾意用呢啲名詞嚟處理我哋人嘅社會關係啊，咁樣呢個成日都聽到啦啊，內地好鍾意講領導啊咩嗰啲咁樣啊，咁呢啲就係呢個所謂用嚟處理人嘅關係嘅名詞，用呢啲名詞代表嘅意識係一啲好浮面、好淺薄、好外在嘅意識啊！呢個咁其實我哋要解決人嘅社會關係要解決人嘅問題我哋一定要向問題嘅深處嚟到去用心先見到嘅我哋一定要向內在用心。咁我哋就會見到啦，呢啲所謂軍事嘅問題、政治嘅問題、法律嘅問題、經濟嘅問題，呢啲問題背後就係所謂文化問題，而文化問題其實就係文化精神嘅問題我哋見到好多時咧，呢個好表面見到就係一啲所謂呢啲經濟問題呢啲例如呢個所謂而家我哋好多見到家庭悲劇，好多時以為係一個貧窮嘅問題呢啲其實唔係一啲個別嘅問題唔係一啲資源分配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一個根本就係一個文化精神嘅問題人類社會嘅關係如果我哋呢個安排得唔好嘅話咧，就會有戰爭，會有革命容易啲簡單啲嘅會有自殺會殺人即係我哋而家人類社會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我哋原來我哋對呢個社會咧係控制唔到嘅我哋原來咧有一個係控制唔到人嗰個生命嘅衝動。我哋控制唔到人嘅瘋狂性我哋睇翻呢個西方文化嘅歷史咧發現咧嗰啲文化歷史越短嘅民族佢嗰個盲目嘅衝動就會越強日耳曼民族佢嗰個野心非常之大所以佢嘅瘋狂性亦都好強但係相對地。俄國嗰個歷史比佢短但佢野心同意志更強但係我睇翻呢兩個國家，德國同俄國嘅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各方面都表現出奇情精彩，佢哋有好多天才嘅科學家、哲學家、詩人、音樂家、藝術家都係獨來獨往非常之精彩佢哋亦都有好多政治家好多英雄、戰士、革命家，悲壯淋漓，可歌可泣我哋對呢啲人咧都會激切讚賞這個咧唔能夠斥責佢哋。但係呢啲人嘅精神咧，全部都係一種一往向上、向外嘅精神。佢哋係要自我表現、往而不返無所不用其極嘅精神咁呢啲精神咧，全部都係一啲生命力嘅衝動、 汹涌、澎湃、鼓荡、翻腾啊啊！而呢啲文化精神里边咧，其实就系缺少咗一种啊智慧之光嘅照耀、润泽同安顿。所以他們這些人格呢令人讚美、興奮、可以激勵鼓舞人、但是他們只可以令人的精神提起，就不能夠令人的精神放低，不能夠安定舒泰，不能夠和諧相處、這種精神他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呢總是會要求自我表現而變成對外在世界的一種權力欲這種權力欲呢是會滲透在這個天才和英雄裡面這個英雄的可歌可泣事蹟裡面有這個權力欲而他們自己不知道而他們這個權力欲呢除了這個自我生命力的要求之外呢還有一些外在間接的原因那是什麼原因呢那我們呢可以留回下次繼續去探討這個問題那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各位。